嘅低碳能源啊，例如系氢能啦，同埋液化天然气等等嘅。至于区域协同方面咧，政府话咧都会系共同制定一啲嘅区域空气污染物嘅减排目标，同埋加强咧就喺呢个大湾区嘅空气污染研究同埋监测工作。咁其实睇翻政府咧，咁呢个都唔系第一次发表呢个清新空气蓝图噶啦。2013年咧已经系发表过一次啦，并且喺2017年咧系交代过一啲嘅进度报告噶。咁而今日咧系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啦，联同其他嘅部门，包括系发展局啊，以及系咧系食物及卫生局啊、环保署同运输署都开咗个记者会，都讲到话其实过去10年咧都有啲嘅成效嘅。咁系点嘅咧？就话啊，黄锦星局长就话咧，过去10年之间咧，路边同埋一般监测站录得嘅主要污染物咧，系减少4至50%啊，能见度咧嘅改善更加系有80%之多噶。咁啊，早前啦，咁啊，政府亦都系推出咗电动车嘅蓝图啦。不过咧，就系因为今日咧啲传媒咧都比较多系关注到咧，究竟喺能源方面咧有啲乜嘢嘅策略啊？因为咧即系洁净能源啦，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问题啦。即系如果系可以减少一啲发电嘅排放咧，相信都对于空气嘅质素咧有好大嘅帮助。咁但系咧就今日政府都讲话咧，能源方面咧就未有即系具体嘅措施啦，可能咧都要等到稍后咧呢个嘅气候变化蓝图嘅更新咧，先至会详细咁交代噶。咁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咧，都有啲环保组织咧就关注到一啲嘅污染物咧。其实虽然咧就政府就话过去10年啦，咁啊整体嘅一啲嘅主要污染物都减少咗唔少啦。咁但系有啲咧都仍然系都系超出世卫嘅标准嘅。例如有啲环保团体就话咧，其实见到路边监测站嘅一啲二氧化氮啦，同埋悬浮粒子嘅水平，仍然系超出咗世卫嘅标准嘅60%至90%啊。咁另外咧臭氧啦，另一种嘅污染物臭氧咧，嗰个嘅浓度咧，亦都系咧系喺过去嗰12年间咧系不跌反升嘅。咁所以其实而家政府定出呢个2035年嘅清新空气蓝图啦，咁但系究竟系咪足够咧？咁啊，大家不如都问问各位听众啦，大家点样睇而家香港嘅空气污染空气嘅质素嘅问题咧？仲有冇一啲空气污染嘅问题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齐。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同學仔大家好，又是蕭叔叔講英文的時間。昨天呢我們講過 Marcus Aurelius, 一個羅馬的哲學家君王呢，他的一些人生的小啟示，今天我們講多一個。他說了，当你感受到人生这个世界的很多 trouble 的时候，他说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stars. Observe the movements of the stars as if you were running their courses with them. Such imaginings wash away the filth of life on the ground. 你在夜晚的时候举头望一望星星，望下啲星星系点样喐嘅，星星嘅轨迹系点嘅，跟住上司去諗下你好似同啲星星一齐行緊咁 ,follow 緊佢哋嘅轨迹。跟住你心里面諗嘅呢一啲嘢呢，就能够清洗咗地上面发生緊任何污糟邋遢令人呕心嘅事。有时都可以学一学呢个方式 ,ok?Observe the movements of the stars as if you were running their courses with them. Such imaginings wash away the filth of life on the ground. 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節目討論緊咧，就係政府今日公布咗香港清新空氣藍圖2035啊。各位聽眾點樣睇而家香港嘅空氣質素咧？仲有冇一啲嘅空氣污染問題係困擾你嘅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一齊傾下。又或者有冇啲咩嘅妙計啊？可以都建議俾政府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噶。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環保署嘅副署長馮浩然同我哋講下先。馮浩然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首先请你讲下，你会点样形容而家香港嘅空气质素咧？咁而今日公布嘅呢个蓝图2035，又希望达到一个咩嘅目标啊？ 我哋睇翻过去十年咧，其实香港嘅空气质素咧系有改善嘅。如果你睇翻嗰几项主要嘅指标啦，例如我哋市民大眾好關心嘅，譬如講緊一般嘅一啲嘅空氣污染物，其實大致上咧喺過去十年咧都減低咗大概4-6%嘅喺我哋嘅大空氣之中，或者喺我哋嘅路邊之中。咁我哋今次出呢、這、一個清新空氣藍圖2035咧，我哋嘅目標係2035年之前咧，我哋想將香港喺空氣質素方面咧，係媲美其他國際大嘅城市嘅。而我哋嘅最終目標，即係比較再長少少嘅時間咧，我哋希望我哋嘅空氣質素全部能夠符合世界衛生組織下面嘅空氣質素指引嘅最終指標嘅。咁或者俾多少少資訊大家啦。其實而家嚟講咧，喺嗰個世衛啦，我哋簡稱嘅空氣質素指引裏面咧，係有12項嘅不同嘅指標。咁香港而家呢一個刻咧，我哋其中6項咧係已經去到一個最終指標㗎啦。咁其餘嗰6項咧，我哋而家咧就基本上喺個中期目標嘅階段。咁係希望咧，我哋未來嘅一連串持續嘅工作咧，能夠將我哋呢啲指標咧係逐步邁向最終指標嘅。 係，咁不如講下咧，即係一啲未達標嘅一啲污染物嘅情況啦。咁睇翻一啲你哋提供嘅數字咧，都包括譬如一啲可吸入懸浮粒子啦、氮氧化物啦，仲有臭氧等等啊。其實呢啲嘅情況係點咧？咁佢哋咩方法、咩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即係去到減少排放，至到去到達到目標咧？ 嗱，喺我哋今日嘅蓝图里面咧，其实我哋带出6大嘅主要行动嘅，系包括喺譬如绿色运输啊，点样能够全面继续嘅减排啊，洁净能源啊，区域协同啊，即系区域合作啊，方方面面嘅。咁如果你睇翻头先我哋所讲啊，未达标嗰啲嘅污染物究竟系啲咩嘢嚟咧？咁啊，主持人你都讲咗啦，譬如讲紧系我哋大家都最市民大众好关心嘅，譬如啲圆头粒子。可吸入嘅圓浮粒子或者微細嘅圓浮粒子，嗱呢啲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噶啦，嗰、那個污染源咧，基本上就係嚟自發電、交通，交通方面咧就包括船同埋陸路交通嘅。咁大家都知啦，其實過去呢幾年或者呢10年或者未來，其實我哋都會喺呢一啲嘅範疇裏面做好多工作。車嗰邊大概3個月前，大家都聽到咧，其實我哋都喺呢個節目度講過一次嘅。其實我哋啱啱出咗咧，係一個電動車嘅路線圖嘅，即係基本上咧，政府係會大力推動新能源嘅車輛，包括電動車。咁啊，電動車如果車輛能夠轉去電動化咧，係對於呢個減排或者減碳好大幫助啦。船其實我哋都做緊其他好多嘢嘅，譬如喺個用嘅油啦。船嘅油其實喺2年前啦，2019咧，其實我哋將嗰個含硫量咧係降低咗嘅，而家係用一啲叫低硫嘅燃油。咁未來我哋亦都見到咧，其實我哋睇到咧係會有其他嘅能源咧係會進入嚟噶啦，譬如係講緊液化天然氣啦。咁再進一步，其實我哋亦都會喺未來大約2年度咧，係會試一啲電動嘅船喺港內，同埋一啲運能嘅船喺港外線嘅。咁所以呢一啲咧係我哋處理交通方面嘅。咁電廠方面啦，電廠方面咧，你都知道咧，我哋今日公布呢一個嘅藍圖，其實我哋喺今年嘅較後時間咧，會有一個環境局嘅第4份嘅藍圖，呢一份咧就係空氣行動嘅藍圖。 會幾時公布啊？呢個藍圖？ 我諗係大約今年嘅後啲嘅時間啦。咁呢一份咧就會再一個好全面嘅交代，我哋點樣能夠係向呢個2050前碳中和呢個目標邁進。咁其中咧一個重點呢個項目咧就係講呢個能源方面嘅。咁所以喺整體嚟講，我哋係無論係喺車、船同埋電廠咧，我哋都係繼續做工作。咁所以喺解決頭先所講嘅，譬如係圓頭粒子啊，或者係嗰啲同呢個硫有關嘅污染物咧，二氧化硫咧，我哋係有信心可以做得到。另外一個頭先主持人都講得好好啦，就話我哋嘅氮 啊，我哋嘅唔好意思，我哋嘅臭氧 系啊，臭氧 系， 因为见到不跌反升，啊、有啲环保团体都指出。 臭氧呢个问题咧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其实在今日的记者招待会呢，局长都讲到呢，其实臭氧是很多大城市 都经过的阶段的。譬如我们见到近年的在洛杉矶美国，其实都经历过这个臭氧高的一个情况。因为臭氧这个呢就不是在一个单一的源头里面直接产生出来的。其实是经过一些光合作用。我们看到呢就经过一些淡化氧物。同埋一啲我哋叫做挥发性有机嘅污染物嗰度化合物而出嚟嘅一个核，经过一个太阳下面一个作用而产生嘅。咁呢啲咧，所以咧我哋要搞清楚究竟佢点样嚟。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系而家咧系做紧两个工作，主要第一个系个区域嘅合作。因为呢样嘢咧，臭氧咧系一个区域嘅问题，唔系香港单单处理到，即系唔系因为我哋嘅车，唔系因为我哋船，而系一个整体空气嘅问题。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其实同广东省同埋澳门咧，其实都喺呢个大湾区嘅情况之下咧，系做紧一个研究。我哋其实开展咗一个三年嘅研究，睇下究竟呢啲我哋照为臭氧嘅前驱物，即系头先讲嘅。啊，氮氧化物吓，同埋呢啲挥发性有机化物，究竟系点样嚟嘅咧？咁样，咁我哋希望咧系能够经过呢一个咁嘅咁嘅监察同埋共同嘅研究咧，系得出一个即系、就是、一个结果，俾我哋咧可以根治呢个根源。咁另一方面咧就 系 本地啦。咁本地都会因为我哋嘅排放咧系会做到呢个臭氧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亦都喺我哋嘅一啲，譬如例如我哋嘅空气监测站，我哋最近亦都揾到一啲比较最新嘅先进嘅仪器帮手去分析究竟呢一啲嘅前驱物系边啲嚟，喺边度嚟，咁样样就希望系夹咗系本地揾到嘅源头，亦都喺区域里面做到啲嘢，从而咧系彻底改善呢个臭氧呢个问题嘅。 嗯，好啦，头先你都讲到话，即系关于车船同埋车辆同埋船舶嘅一啲排放嘅问题啦。咁但系咧，即系譬如你哋嘅行动，你哋都讲到话咧，即系船舶减排方面咧，就谂住收紧一啲嘅本地船舶嘅燃料嘅含硫量上限啦。以至到啲远洋船咧，都系希望佢哋推动咧系使用呢个液化天然气等等。咁但系即系你可能政府就 系 有一个收紧一个标准嘅一个政策可以做到啦。但系有冇一啲譬如系？政策去到帮助他们这些货运业界去到改进他们这个能源方面的一个排放的问题呢？ 譬如讲那个用油方面，这个我们呢首先两年前将那个含硫量是降低了的，所以现在的油呢我们是叫做 低含硫量的油。咁就至於你話喺嗰個液化天然氣咧，呢個係一個整體嘅大嘅國際嘅趨勢。如果你見到啲遠洋輪船啊，或者貨櫃船咧，係呢個係一個潮流嚟嘅，開始用呢、這個液化天然氣。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咧喺個藍圖度亦都勾畫出咧，我哋其實政府整個政府啦，不同嘅部門咧，而家亦都等緊咧，睇下有冇機會喺港內咧係有一啲液化天然氣嘅入呢啲。咁嘅基礎設施，能夠輔助到咧嚟到香港嘅船遠洋輪咧，係能夠入到呢啲液化天然氣嘅。咁呢一方面都係個設施方面咧，希望能夠幫到手嘅。 係另一方面咧，就都見到你哋今日嘅行動咧，都有其中一個係講話跨部門咧去處理一啲香港嘅綠色能源，例如係輕能啊，即係譬如重型車係咪可以用輕能嚟到營去到運作咧？咁我見到今日環境局副局長啊謝展環啊謝 Sir 都有提到呢個問題啦，例如話重型車啊巴士可唔可以去用到輕能咧？咁但係一講到輕能咧，就可能大家都會關注一啲嘅安全性嘅問題啦，以至到咧係一啲嘅基建啊嚇係咪普及化到嘅問題咧？咁同埋而家即係啱先發展呢個電能嘅車輛啦，咁而家又要再去研究呢個輕能，咁係其實個諗法係點樣嘅咧？ 嗱，主持人講得好啱，其實我哋三個月前咧先啱啱推出呢個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啦。咁樣嗱，我哋嘅睇法就係電動車咧，如果你又講緊今天嘅發展咧，其實係相對成熟嘅，亦都係新能源車種咧之中咧係最成熟嘅，尤以喺一啲私家車或者輕型車輛。咁所以喺 政策上或者在不同的措施上面呢，政府是不会即係唔會話我哋會教埋我哋嘅速度，我哋一定會全速去幫業界、幫市民咧係電動化嘅。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見到咧，其實近呢幾年咧，輕呢個發展咧係好快嘅，輕能呢個發展。咁就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要即刻要追得上國際嘅發展。咁啊，無可否認。在香港这个比较挤迫狭窄的环境之中，是要有几样东西并存。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所谓油站在这里，那我们又要起一个充电站，就是车的充电站，同时间是不是可以容纳到一些所谓的充氢站呢？这样，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要解决。所以为什么才要我哋要成立一个跨部门，唔单止系环境局、环保署要负责去牵头，亦都要其他部门俾出一啲专业嘅意见，从一个法例嘅监管，从一个安全嘅角度。我哋嘅睇法就系话，重型嘅车辆因为轻系有一个佢嘅优胜之处嘅，佢系能量系大嘅。同埋佢每一次入咗輕嗰個行距咧，而家嚟睇咧都係， 所以就要去做呢個研究啦嚇。時間關係啊，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 多謝曬主持人， 係多謝你。今日做訪問嘅就係環保署嘅副署長馮浩然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季卖地计划，政府将会以招标形式推售两幅分别位于九龙塘和元朗的土地，预计合共可供应200伙单位。连同港铁在东涌配电站以及市建局在土瓜湾、地利街、荣光街项目，分别供应大约1600个和1150个单位。以及預計在今個季度完成的四個私人發展及重建項目，新一季度合共有大約5400個單位供應。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說，連同第一季的私人住宅供應量，本年度頭兩季來自不同來源的單位供應量將會有7050個單位，佔全年供應目標12900個單位超過一半。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輸入個案，患者是由英國抵港的43歲男子。另外，衛生防護中心公布，將早前列為本地源頭不明帶 Delta 變種病毒的27歲機場男地勤修正為與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而與南地勤相關，同於大埔新達廣場任職客戶服務的24歲女子，亦都修正為與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衛生署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進行基因排序分析，結果顯示27歲男子與早前三宗輸入個案基因組吻合，反映四宗個案可能有流行病學關聯。中心最新的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這名27歲男子曾經在今個月11日在機場的衛生署臨時樣本採集中心與該三宗輸入個案患者有短暫相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反驳《纽约时报》近日提到中国向智利提供的新冠疫苗效力不足的说法纯属歪曲炒作。汪文斌引述智利卫生部门负责人日前表示，宣传智利疫苗接种遇到问题的言论不符事实，令人遗憾。外界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之下就宣传科兴疫苗无效，對此感到不滿，要求有關國家立即更正。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次會議上，中韓兩國代表駁斥日本代表關於日本軍隊在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說法是編造故事的說法。

有在記者會裡面講到，就話其實香港的水平呢已經比不少的大城市好的了，跟新加坡和台北呢是相若的，只是呢稍遜於東京而已，因為說呢在香港是高密度的城市，遇到的區域挑戰呢也都是比較多，但就話咧係政府強調政策進取，例如咧電動車嘅普及化咧，都喺亞洲咧係名列前茅。巴士公司咧都積極回應咁話。咁好啦，頭先講一啲城市之間嘅比較啦。咁各位聽眾點樣睇而家香港嘅空氣質素咧？咁係咪真係比東京啊、巴黎等等即係稍遜一啲咧？咁大家又覺得香港又應該點樣去改善我哋嘅空氣質素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環保團體嘅代表啊，就係、是、健康空氣行動嘅行政總裁馮建偉。馮建偉你好。 系、hey,，Hello， 陆宇光。 点样去理解而家即系政府定立嘅目标咧？即系2035年咧，就系要达到晒咧，就系世卫嘅空气质素指引啦。咁系咪可行咧？同埋而家即系政府嘅进度系咪理想咧？ 我谂喺今次嗰、那个新一份清新空气蓝图啦，咁政府讲到就系最终令到我哋嗰个空气质素符合世卫组织最终指标啦，咁似乎佢就未提到呢，即係好强嘅信心讲得出就係2035年会做到呢一点啦，咁我諗其实由上一份即係、就是、13年出嘅嗰份第一份嘅政府嘅清新空气蓝图呢，我哋已经争取緊就係、是政府要交個時間表出嚟，即係究竟係2030啊、35啊，定係40年去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最嚴謹標準啦、啊。咁但係我諗我哋睇完今日嗰個嘅藍圖之後，個疑問一樣嘅，即係有乜嘢挑戰令到香港遲遲都講唔出幾時先達標嘅呢？咁呢個係第一啦、啊。咁第二就係頭先講到就係、是。國際城市嗰、那個相對嘅標準啦，咁政府就用咗譬如係東京啦、新加坡作為例子啦，咁我哋都有做類似嘅分析嘅，咁其實以最新近有嘅數據就係、是、世衛嘅數據咧，2018年咧其實東京同新加坡咧比起香港咧個污染係低26% 同埋 22% 嘅，咁但係比起紐約啊、倫敦啊、墨爾本啲城市咧，我哋爭就係、是。48% 以上嘅，咁、我哋好好奇就係能唔能夠有個即係較進取，即係十年內我哋就可以追上呢啲世界一級城市咧？咁呢個就係、是、希望政府去提出多啲嘅論述，就係、是、有咩挑戰咯。 咁即政府而家话就会每5年一次去检讨下而家香港嘅空气质素指标啦。不过头先我都同咧就环保署嘅官员咧都系讨论过，即而家仲有啲乜嘢嘅污染物系未达标啦，例如臭氧啊，以至系一啲可吸入同埋微细嘅悬浮粒子啊等等啦。咁所以都讲紧话咧，会喺即车船啊方面咧就系、是、希望推动减排嘅。咁亦都话咧就系嚟紧都会再去更新呢个嘅气候变化蓝图咧，就系、是、去检讨呢个嘅能源。发电组合等等，咁你又觉得头先都讲，即系你可能你都有留意，即系而家政府嘅一啲行动啦，包括减排方面，你觉得做得够唔够咧？ 其实上一份嘅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啦，即系其中一个几明显缺失就系冇讲到商用车辆，譬如系货车啦、重型车辆啦，同埋就系公共交通啦，我哋点样逐步行到去电动？咁今日份蓝图咧，亦都冇补充噶，咁反而提多咗就係氢气啦。咁呢、這个方向我相信係正確嘅，係应该加许政府有呢个睇法啦，而且亦都係即係好高兴听到，譬如係专营巴士公司佢哋都希望即係将呢件事係做多啲。咁但我相信政府嘅最佳角色呢亦都係喺提供譬如话政策上面嘅诱因啦，或者财政上嘅诱因啦，令到呢件事係快啲做得到。如果我哋要等到下一份嘅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即係2025年嗰一份嘅更新咧，先至知道具體嘅方向咧。似乎我哋即係無論邁向緊2050嘅減排大目標啦，又或者2035要追上國際城市啦，呢度係會有相當大嘅挑戰。 呢度補充下先，因為咧就政府喺3月嘅時候就公布咗電動車普及化嘅路線圖啦。咁包括話就係、是、譬如話係即係2035年啊，或者之前咧就停止新登記嘅燃油私家車啦。其實關於商用車同埋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有講啊，就 话咧系试验吓，咁都讲到话咧，2025年咧就会制定一啲具体嘅推行方向同埋时间表。你觉得即系2025年先至制定呢啲嘅商用车、公共交通嘅电动车嘅时间表，系咪太迟啊？ 系太迟噶啦，即系商用車嗰個運作咧，其實佢哋要每五年去提交啲諗法啦。咁如果要再提早去睇下點樣達到2035呢啲目標咧，其實而家開始真係要有個好具體嘅路線應該點行嘅。咁我諗政府喺即係頭先講到即係處理財務安排啦，又或者營運模式啦，以至到點樣政策上拆牆鬆綁咧，係三大。政府可以幫到業界做嘅，咁另外就係技術嗰方面啦。咁頭先我諗最大嘅分別就係以往咧，政府嗰個立場都係話啊，政策譬如技術上面特別係雙層嘅巴士要睇審慎嘅。咁但係今次就我哋好高興聽到就係局長就講到似乎。技術上是有啲進步喎、哦，咁似乎帶咗一啲樂觀嘅思考，咁但係似乎就反映唔到喺嗰、那個政策或者今日嗰份嘅清新空氣藍圖度咯，即係呢啲政策係要做嘅，咁但係幾時做呢？可能真係要等到2025年咯，咁呢個唔係最佳嘅情況嚟嘅。 嗯，至於船嗰方面咧，頭先都我有引述到啦，咁船舶嘅減排咧，咁就政府就話係探討進一步收緊本地船舶燃料嘅含硫量上限，至到0.001%啊，咁亦都話咧就係一啲嘅遠洋船方面咧，就探討啲嘅具體方法去推進咧呢啲嘅遠洋船去使用液化天然氣啊。咁頭先我都訪問咗環保署嘅副處長啦，都講到話即係希望做一啲嘅設施啦嚇，去到便利呢啲嘅遠洋船咧就使用液化天然氣。你又覺得船舶排放方面做成點咧？而家政府定嘅目標又如何咧？ 如果講定目標咧，香港最重要要諗一點咧、就是，就係我哋其實2015年咧成為亞洲首個港口咧，係強制嗰、那個遠洋船泊岸一定要轉用低硫燃油嘅。但係自此之後咧，似乎我哋個大動作係少啲。我哋要諗咧，就係呢十年點樣去行到去進一步就係、是。排放控制區 2.0 啦，即係一係咧就跟國際海事組織嗰、那個低排放控制區，又或者係內地嗰、那個低排放控制區，就係、是、收緊到咧嗰、那個含硫量比例由而家 0.5% 咧，就要去到0.1% 嘅，咁先至係再進一步減低到船舶帶嚟嗰、那個公共衞生威脅啦。咁到講到本地船隻啦，咁嗰、那個我哋都認為係一個好嘅措施嘅，即係再收緊嗰個含硫量燃油。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就係內河船啦，內河船就係講緊譬如去澳門嗰啲船隻啦。其實呢個內河船咧佔咗越嚟越大比重喺排放呢個氮氧化物嘅，而氮氧化物正正係其中一樣令到臭氧咁高嘅前驅物咯。咁所以喺船舶污染度，除咗遠洋船同本地船隻咧，政府一定要睇睇內河船係點樣去積極減低。佢 个 排放。 今次嘅呢个香港清新空气蓝图2035咧，就未有好仔细咁去讲话，即系关于能源组合嗰方面啦。咁就要留待稍后嘅气候变化嘅蓝图嘅更新，先至会再进一步交代咧，会唔会系引入更加多嘅可再生能源啊？你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嘅回应啊？ 我谂核心问题就系嗰、那个可再生能源 RE 嘅比例系去到几多啦，即系本地做去到几多？如果香港喺内地有参与嘅，可以去到几多啦？咁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系、是、电网嗰度啦，即系譬如电厂会两间主要电厂会唔会都会协作，即系做多啲开放电网嘅，又或者系讲紧核能啦，即系上述三者嘅核心嘅问题咧，今日嗰份嘅清新空气蓝图系冇提及嘅。咁但係發電就會產生咗即係主要嘅原浮粒子嘅來源啦。咁所以似乎就係、是、一方面就政府有個講法，嗰啲挑戰係乜？咁但係喺呢份藍圖咧，就俾唔到一個好具體，譬如每五年或者十年一啲 milestone 去講到我哋點樣減低呢啲挑戰咯。咁呢方面我哋都係失望嘅。 嗯，好啊，唔該曬馮建偉啊，多謝你啊。 冯 建伟咧就系香健康空气行动嘅行政总裁嚟噶，咁大家对于香港嘅空气质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有冇啲咩嘅建议都可以系让大家可以政府可以考虑下点样去减少香港嘅空气污染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冯坚成。咁啊，数下手指，奥运嘅报道咧都做咗六届咁多啦。第一次就系入行冇耐啦，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嗰屆嘅最大事件，咁啊當然就係風之後李麗珊為香港攞到奧運嘅歷嚟第一金啊！咁啊講起滑浪風帆，我都想送呢首歌。嗱，唔好話我老土啊，舊就舊咗啲。歌名係《乘風破浪》，為香港兩名嘅東京奧運滑浪風帆代表鄭俊良同埋陳希文，《乘風破浪》可以為香港爭光。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49，继续讨论一下就是政府公布这个的香港清新空气蓝图2035的。电话旁边请来就是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余远晴。余远晴你好。 Hey, hello, 陆丹。 你都研究很多关于能源的方面的研究啦。今次的清新空气蓝图2035就没有特别去讲到就是关于能源组合的问题。其实之前都很多的社会讨论啦，就是究竟香港有没有能力去到發展自己的潔淨能源或者可再生能源呢，有沒有需要輸入，例如是從內地那邊輸入呢？這個都是大家去想關心的事，雖然今天就未有交代，遲些才交代，但是你的看法是怎樣啊？ 嗱，咁樣嘅，佢今日可能交代都是那些由汽車產生的污染物啊，那些排放那些問題。咁但是呢，即係同能源都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將來電動車都是要睇下你充電嗰個能源嘅源頭喺邊噶嘛？咁而家雖然減少咗煤，差唔多有一半咧都係嚟自天然氣，即係燒天然氣嚟發電嘅。咁但係就算我哋全部用曬天然氣咧，都未必達到之前即係宣布嗰個零排放啊，個碳排放係零嗰個2050嗰個部分都未做到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話講到能源嗰個問題呢，就而家要好迫切知道究竟係咪電廠能夠做到零排放先，佢哋用啲乜嘢嚟發電可以做到零排放呢，或者佢係咪用碳補償嚟抵消返啲排放呢。咁所以呢，而家個進度呢一路加大天然氣都好啦，減少煤啦，咁但係都未達標㗎嗰、那個，即係話，如果將來要去到零排放，即係個碳排放嗰度。 嗯，咁我頭先問嘅問題咧，即係譬如香港自己有冇能力去到發展可再生能源咧？你點睇啊？ 嗱，我覺得即係而家就做咗個上網電價啦 ，FIT 啦，個 Feed in Tariff 嗰個部分啦。咁但係嗰度即係個比例好細嘅。 嗯。我補充一點先，因為今日局長都有講啊，黃錦星局長就話咧，就呢個今年下半年推出嘅一個應該話咧，就早前啊，一啲嘅上網電價嘅計劃咧，推出之前咧，一啲社區嘅太陽能板嘅項目咧，就大概200个啦。咁但係推出咗呢個上網電價計劃之後咧，就申請數目咧就超過14000个，咁話咧個發電量咧可以達到黃埔花園所有住宅所需用量嘅3倍，係咪真係咁落？观咧呢个上网电价计划， 我谂其实都系占咗即系讲紧1-2% 嗰啲嘅再生能源嘅比例嘅啫，吓、最整体个电力嚟讲系好细嘅。咁有啲报告之前做过嘅，香港如果系喺啲大厦、商业楼宇又好，住宅又好，喺天台嗰度装太阳能咧，有机会可以超过10% 嘅，即系有10%到嘅发电量嘅。咁呢度系，即係可以去進一步探討咯，但係就要改例同埋睇下業權嗰個問題咯。 嗯，咁係啦，即係你頭先都講緊話，即係香港除咗上網電價之外啊，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發展可再生能源咧？譬如話係風能啊，或者係水能啊等等，呢啲香港有冇辦法做到？還是都係要嘗試即係從一啲近嘅鄰近嘅地區輸入？ 嗱，即係前排風能你講咗提及嗰個，就前排喺九針群島啦，即係而家都係做緊一啲嘅研究嗰個部分啦。咁嗰個 有機會可以發電啦。咁但係真係大規模嘅咧，就都係鄰近即係所謂區域性嘅供電啦，哈哈。咁當然啦，即係依個問題都討論過嘅。佢供電過嚟嗰陣時係咪有一個專線係全部係即係太陽能或者風能個源頭供電過嚟咧？咁樣定係話混雜咗其他即係發電嘅元素咧？咁依啲係要去探討嘅。咁但係香港真係缺乏地方去做太陽能咯，或者風能嘅發電咯。 嗯，咁如果真係從內地買電咧，咁之前都試過諮詢過一輪咧，咁都引起過啲爭議啊。咁直頭咧兩間電力公司咧都係表態唔支持添啊。咁後來咧就政府喺2014年諮詢嘅，咁後來咧亦都政府話一啲主流意見係對呢個嘅輸入電力咧係有保留，咁所以就話咧短期內唔採用呢個方案。咁但係即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有冇得再諗咧？你又覺得？ 嗱，我自己睇翻即係好客觀，從一個政策嘅層面去睇咧，世界個趨勢咧，或者國際市場嘅趨勢咧，都係一個比較分散式嘅發電嘅，即係話將來有冇一啲新嘅技術係小型嘅發電，而依然即係有一定嘅效率咧，咁呢個係去大家可以去探討嘅部分咯，同埋即係將來個市場會唔會有一啲新嘅供應商咧咁樣，咁依啲部分應該係一籃子去考慮咯。即係如果唔係咧，其實討論極咧都係兜圈嘅啫。 OK， 好啦，講完能源之後咧，遠請啊，咁另一個今日嘅一啲焦點咧，都在於政府話咧會研究咧係採用一啲嘅香港嘅應用輕能啊，咁包括一啲重型車啊、巴士等等咧，究竟係咪可以用到輕能咧？咁環境局副局長就話咧就會喺香港度研究啦。咁你又覺得香港發展輕能嘅空間係點樣？ 嗱，首先咧，即係我哋睇到如果普通平時嗰啲用車咧，就即係都係電動化噶啦，即係電車為主噶啦。但係去到一啲即係所謂重型車嘅部分咧，就要馬力大嗰啲咧，就氫氣咧就係即係一個其中一個途徑。因為我如果睇到國際市場咧，而家啲車廠啊，都叫做買兩邊嘅，一邊就電，一邊就係氫能嘅。咁所以咧，氫能嗰個發展咧係有機嘅。雖然討論咗好耐啊，呢個技術。咁點解咧？就係我諗香港如果真係覺得重型車係氫能嗰度有機會咧，而家一定要做一樣嘢，就係氫氣個運輸同埋儲存個安全標準啦。 嗯。 啊，呢個部分咧係需要嘅。德國嗰啲咧就係揾咗特登揾咗一個地方，成個地方係用氫能嘅運輸去做試驗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國際嘅標準，同埋覺得真係可以大規模應用咧。我諗香港而家要開始討論㗎啦。但係我嘅理解好似暫時冇依啲嘅討論啦，亦冇提及過個安全嗰個考慮，因為香港地方好細，唔同外國咁。嘅時間嗰、那個安全嘅標準，個安全系數就真係要好好考慮。咁我覺得 你所講嘅安全問題係點樣嘅咧？有咩要留意？ 即係氫氣，即係譬如儲存啦，即係會唔會爆炸依啲嘅問題啦，傳輸嘅時候嗰個安全問題啦，咁依啲全部都係要佢有一個轉化過程嘅，當然即係佢氫能嗰度。咁但係依啲問題全部嘅標準。安全操作是緊要的啊，即是在那個建築物裏面啊，在車道啊，咁呢啲全部安全標準咧係另外一啲標準。咁將來即係譬如你充電，咁你而家搞咗好耐有充電站啊嗰啲咁，咁同樣即係氫能嗰度咁樣點樣去補充咧？咁呢啲嘅部分都係要討論嘅。 嗯，最後都請你即係總評一下今次嘅空氣藍圖2035啦。你覺得要達到呢個2035符合曬世衛嘅一啲空氣質素嘅指引標準咧？你覺得要做啲咩特別要留意咧？ 嗱，我諗第一就有進步嘅空間啦，因為而家都係採用世衛中期即係個 interim 嗰個標準，或者再高少少啦。咁作為一個發展咗嘅城市咧，係可以不斷改善、提升翻個標準嘅。 咁啊，同澳門比較下啦，有一啲指標好似係咪我哋可以再進取啲咧？咁另外咧就係、是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地區一啲嘅污染情況咧，透過一啲所謂智慧嘅系統咧去監察啦，等市民有個健康嘅防禦啦。咁但係最根源嘅問題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車的數量呢由60萬去到70萬現在去到90萬是啦個根源問題即是個排放源的問題要解決。 嗯。 那你說電動車OK, 去普及化但是電動車的電池將來怎樣去處理呢個污染問題、啊、即是健康的威脅問題那這些呢都是解決了一個問題就產生另外一個問題。那這些 時間關係啊，同阿遠請傾到呢度先啊，多謝你嚇。佢就係咧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聽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領首先講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都係車多，龍尾喺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橋過海同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去收費廣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在九龙区现在窝打路对沙田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太子道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 1.385, 欧元对美元 1.19, 澳元对美元 0.7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 港金报16360元比上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美元，卖出1770.14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交汇处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系丁九。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香港大球场有足球比赛嘅安排，咁所以而家部分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同埋利源山道都系封闭紧噶，一带有交通改道措施啦，一啲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呢一边咧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北角跑马地的龙尾就比较长了，排到演艺学院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的，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一段开始繁忙了。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繁忙，龙尾公主道近创智中学，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那段去观塘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联合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約係31万人次啦。咁同埋今次咧都有揾咗一個承辦機構咧就合作嘅，黃學明噶，就係浸會大學嗱。咁、所以咧嚟緊呢個嘅中醫醫院咧，亦都除咗係提供醫療服務之外咧，都會同唔同嘅，譬如係中醫診所啊、一啲教研中心啊、大學啊、中醫藥業界咧。一齊咧去做一啲嘅科研同埋培訓嘅一啲工作嘅咁，預計咧2025年第二季可以分階段咁投入服務。阿黃學明點睇咧嚇？即係會唔會都期待呢個中醫醫院落成咧？ 即係期待嘅，我而唔係遲添啊！點解話遲呢？如果大家好記性咧，我哋第一任嘅特首董建華上任之初就話香港要成為一個中藥港，呢、這個咁嘅政策講咗20年有多啦，而家。咁啊，其实如果真系呢个系一个政策，系应该坐言起行嘅话，呢个中医院要配合中药港呢个政策，唔应该而家去到2025年先有嘅。咁所以大家记得嗰阵时咧，顺住阿董建华话要发展中药港咧，我记得好多嘅年青人走去读呢个中医嘅学位，但系亦都同时听到好多嘅声音，就话因为之后呢个中药港政策好似不了了之咧。变咗读完呢个中医学位，好似就揾唔到工啊！我唔知呢个而家状况系点啦。咁所以呢个中医嘅医院、中医嘅医院咧，成立系应该嘅。咁因为如果你真系要配合呢个政策，咁但系具体点样做咧？吓、啊，同西医系咪可以系中西合璧咧？病人如果想系使用呢个嘅服务，究竟佢系从而家公立医院嗰条队去排啊，定系有冇个选择权，定点样样咧？點樣可以提供啲多啲培訓機會俾讀咗中醫畢業嘅學生？呢啲各方面都係需要去交代清楚咯。 嗯，嗱，其實頭有少少更正先啦，頭先就講咗呢個中醫醫院嘅位置咧，咁正確嘅名稱應該係將軍澳嘅百勝閣啊嚇。咁而咧就而家香港有3间嘅本地大學有提供呢個中醫學院嘅一啲培訓啦，咁啊都有啲意見就係話咧啊嚟緊咧，即以往咧一直咧都係呢啲嘅中醫嘅畢業生咧就唔多一啲實習培訓嘅一啲場地啊，咁而家有咗中醫醫院又會唔會好啲咧？對於中醫藥以至中醫行業嘅發展嚇，會唔會有啲咩嘅幫助咧？嗱，我哋電話開放咧係1872311啦，咁各位嘅聽眾對於中醫醫院有咩期望？對於呢個中醫醫院对于行业的发展有什么期望都可以打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先请来一位嘉宾，就是香港注册中医学会的会长陈永光。陈永光你好。 你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就提及过中医医院的背景，你觉得对于中医、业界的发展来讲 有什么好处？ 当然中医院在我们中医业界来讲，其实呢你頭先剛剛都講咗由第一任特首講嘅中藥港到而家啦個發展，其實我哋業界咧呢十幾年咧一直係向政府係爭取成立起一間中醫院嘅。其實點解要向政府爭取起一間中醫院咧？中醫院其實咧係標誌住咧我哋香港中醫藥發展嘅里程碑。咁既然香港中醫藥係立法咗啦，而且係呢20几年咧發展咧，其實正如你講咧，其實都係比我哋預期慢咗啲嘅嚇。咁亦都係咧，你知我哋嗰、那個大學入邊嘅中醫教育咧，已經係有20几年嘅啦嘛，20几年啦。咁每年都係畢業嘅學生嘅。咁如果冇一間中醫院嘅話咧，佢嘅就業機會同埋嗰個晉升機會同埋整個發展中醫藥嗰、那個。无论是教学啊、科研啊，甚至乎是药物标准等等呢，我哋都是比人慢一步的。所以呢而家能够实实在在咁由政府起一间中医院呢，对于我哋中医界嚟讲呢，其实是一个愿望达成啦，可以叫做下。咁呢亦都是呢最早呢呢间医院呢，其实呢是大家昨天听到局长啊同埋阿张医生佢都讲呢，其实标志住呢我哋是中医发展里程碑。咁我哋中医界呢亦都好期望呢间中医院呢可以帮到整个香港嘅中医药界一个发展啦，尤其是系将来呢能够立足喺香港。因为大家都知道呢，香港系一个保留咗好传统嘅中医嗰个治疗嘅文化嘅。因为香港系 純中醫嘅一個治療嘅地方啦。可能大家市民睇中醫嗰陣時咧，去到睇嘅中醫咧，我哋主要嘅手段都係把脈啊、開藥啊、針灸啊、骨傷科醫生嘅敷藥啊、手法啊等等嘅治療嘅。咁我哋係冇涉及任何用西藥嘅治療嘅。大家國內知道中西結合咧係用一個中醫西醫一齊用噶嘛。咁我哋香港咧中醫院咧將嚟都可以保留到我哋香港純中醫嘅發展，因為大家知道中醫嘅文化咧。一个纯嘅中医嘅文化系好值得保留，亦都系好值得系发展嘅。所以呢个中医院咧，我相信咧，将来对整个中医发展系起个好大嘅带头作用。 嗯，系啦，你头先都讲到话，即系中西医合作协作嘅一啲治疗嘅问题啦。咁睇翻今次嗰个中医医院咧，除咗有纯中医服务之外咧，亦都有啲嘅诊症咧可以选择咧就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同埋咧中西医协作嘅一啲服务啊。你自己觉得其实而家你头先都讲咧，香港可能都保留住好多纯中医嘅诊治嘅方案啦。咁其实嚟紧你觉得边啲嘅类型嘅病症可以选择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或者中西医合作咁样咧？ 嗱，其实正正你头先讲咗咧，香港其实呢个中医院咧系好有特色嘅，因为中西医协作咧，其实是一件好新嘅事物嚟嘅。因为大家知道国内嘅中医院咧系一个医生咧，佢既可以开中药，亦可以西药噶嘛。但香港因为法例问题咧，中医系唔可以处方西药嘅，正正咁样咧可以保留咗纯中医嗰个治疗手段啦。咁而中医中西協作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一个病是西医和中医一起去处理这个病。咁你啱头先讲的就是说呢，什么病是要以中医为西医为主或者中医为主呢？譬如我们好而家常见肿瘤，即是癌症的病人呢。咁癌症的病人呢，我们知道呢癌症呢一定是肿瘤呢，一定是要所以做手术，做手术的化疗啦，电疗电疗等等，这些手段全部是西医嗰、那个处理系比较好嘅。咁但系咁、当你整个过程入面咧，病人嘅身体咧系嗰个体质下降嗰阵时咧，我哋中医所谓扶正驱邪咧，我哋中医嘅介入咧，正正可以帮到病人辅助咧一个整个癌症整体治疗嘅病人咧，可以达到呢个身体嘅正气所在。而恢復嘅正氣嘅話咧，先可以接受到好多西醫嗰個治療，因為大家知道咧，好多病人咧接受咗化療之後咧，係全部整個身體嗰個體質下降嘅。而我哋正正係中醫咧個處方啊，中醫嘅配合咧就可以做到好好效果。所以將來嘅中醫院，我相信咧喺呢方面咧，譬如腫瘤嘅康復啊，病人嗰、那個中西結合切合咧，係一定有佢嘅好處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譬如痛症啊。下腰痛的情況呢，我哋呢就譬如啲病人呢佢係用針灸治療嘅。咁我哋個針灸治療呢正正係純中醫個治療嚟㗎嘛。咁所以變咗係西醫為輔啦。咁呢個做法呢，咁整個醫院據我所知，整個醫院將來呢我哋係以中醫主導，即係話呢所有治療其實係應該正如昨日我哋見到啊，張醫生講以中醫為主嘅，西醫只不過係喺譬如邊方面或者輔助咧，我哋需要化驗啊，需要照 X-ray 啊，需要好多嗰、那個其他嘅現代醫學嘅診斷嗰陣時咧，我相信咧就係會有西醫嘅介入啦，或者係譬如一間醫院咁大醫院咧，總唔可以完全冇啲急救嘅設備噶嘛，假如好似啲病人住院嘅，佢有危象出現嘅，咁你點咧？咁危象出現咧，喺香港法例嚟講咧，中醫係唔可以處理噶嘛，所以正正咁樣就可能係有西醫嘅介入啦，所以叫做係好特色嘅呢個中西醫協作。我嘅睇法就係咁。係 咁，但係而家香港嘅中醫培訓咧，即係包括三間大學嘅培訓啦，咁有冇學埋呢、這個中藥為主、西醫為輔嘅一啲治療方法咧，或者中西醫協作嘅一啲方法咧？咁而另外頭先你都講啦，即係而家礙於牌照嘅問題咧，可能都未必可以即係處方嗰啲西藥啦。咁嚟緊中醫醫院可以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咧？ 嗱，我哋都講翻咧，我哋香港嘅中醫培訓咧，其實咧係整個全科嘅培訓嚟嘅，咁亦都係咧現代醫學嗰個培訓咧，亦都相當之足夠嘅，所以咧亦都相信咧將來咧可以咧中醫同西醫咧大家互相合作方面咧一定係溝通到嘅，尤其是如果你一啱頭先講咗有個邊方面話咩足夠 我牌照嗰度嚇，仲有係 哦係。大家都知道中醫院固然思義咧，我哋用中醫治療噶嘛，咁中醫治療根本就唔需要用西藥治，好多病係中醫可以做到治療嘅，所以咧 很多時候我們用中醫手段去治療，譬如中藥啊、針灸啊、手法治療啊等等都可以解決到問題的。所以在這方面呢，我們就不需要是西醫 去處方這個中藥西藥啦。西醫中醫主要就是在中醫治療處方方面呢，它可以拿捏得清晰的話呢，它已經很足夠的了。但是中醫一定會知道呢西醫是怎樣去用藥的，所以我才配合到嘛。比如舉個例子，譬如腫瘤的病人，西醫開什麼藥，怎樣治療，用什麼化療藥，用什麼電療，用什麼手段，那我們知道它情況怎樣，我們中醫一定是知道它的那個處方是怎樣情況、 okay. 藥的副作用怎樣，所以大家那個互相協調方面，即是中西醫互相合作的過程呢，它是起到一個協調作用，所以為個中西協作，我覺得呢方面在香港培訓，甚至係而家香港中醫師一般是冇問題 的。好啊，嚇，黃浩明， 嗰個中西合璧嗰樣嘢，因為一般譬如我哋市民好多時咧，我經驗就係、是，譬如我西醫睇一個，但係中醫另外自己睇，就係個中醫同西醫係唔會大家一個團隊去，大家去睇一個病人點樣醫。即係其實呢個醫院係一個嘅機會，可以促成可以中醫西醫。大家一起走在一起，一個團隊咁樣去治療個病人，係咪咁嘅意思？其實 我估計會係咁嘅，因為咧，你好似你咁啊，你喺出邊睇一個中醫，睇個西醫，佢根本個西醫又唔知道睇咩中醫喎，個中醫又唔知道你個西醫用啲咩藥，大家完全冇溝通噶嘛。咁將來咧，中西個醫院中西協作嘅意思就係中醫同西醫有溝通嘅。咁嘅話咧，大家個對個病人一定係有嗰個好處嘅。咁當然我哋講緊係譬如腫瘤病人啊，或者係好嚴重嘅，譬如重症肌無力嗰啲要急救起上嚟咧，就用呼吸機上嗰啲西醫急救噶啦。咁但係咧，一般嘅病人咧，住院病人一般嘅中醫可以治療到嘅。咁一般就應該就唔使一定有西醫嗰個介入嘅，因為大部分嘅病咧，尤其是中醫咧，可以做到治療啊，做到診斷嘅，都係中醫全手啊處理嘅。 我都想問到個問題，即係中醫長遠發展嗰個傳承好緊要啦。你覺得呢個醫院嘅成立對吸引多啲嘅畢業生學生咧投入中醫呢個行業有冇幫助得邊？即係其實我都想知道，譬如西醫我哋都知道每個醫學院都有個醫院係作為學生培訓啊，或者係即係接受知識嘅地方啦。咁似乎一路以嚟，其實咁多年，其實中醫嘅畢業生或者學生，佢係冇一個中醫院，咁佢哋喺邊度去實習咧？其實 咧，而家嚟講咧，咁啱你講到中醫有啲年輕醫生嘅投學生嘅投入咧，其實大家知道咧，而家中醫三間中醫嘅大學咧，收。三間中醫學院收個學生個分都好高嘅，所以咧亦都係嗰個學生投入度應該都幾高嘅。咁而家嚟講咧，佢嗰個兩六年培訓入面咧，佢一年實習咧就係上國內嘅醫院實習嘅，而家係，所以咧亦都係冇影響到整個臨床實習嘅。 咁但係如果有個中醫醫院，將來我相信就一定會對學生嚟講吸引力或者方便咗啦，最起碼係咪？ 當然啦，因為呢個中醫院咧，你都大家都知道咧，佢集合呢個教學啊、科研啊。在一起的，所以它主要的部分都有教学的部分。教学部分据我所知的三间大学的中医学院都有在入面的持份的。我相信将来的中医学生他的实习应该会在这间中医院实习的。 好啦，关于今次即系中医医院嘅人手啦，因为咧讲话开院初期咧就大概会预即系几十名中医啦，去到全面营运咧就一共系200名中医嘅咁啊，当中就系120至140系全职咁样。嗱，其实你会预计咧或者期望啦，呢200名中医全部都系本地培训啦，还是有冇需要都可能引入一啲内地嘅中医嚟到帮手咧？因为见到今次营运医院嘅浸会大学就话咧，都唔排除引入啲专才嚟嘅。你点样睇呢个问题？ 这个咧根本整间医院营运咧，其实香港嘅中医教育咧呢20年都培训咗好多嗰、那个中医专才人才嘅。咁亦都呢20年咧，亦都好多国内嘅专才嚟咗香港啦。我相信咧，呢间中医院咧就唔会分埋香港或者国内嘅，只要系好嘅人才咧，我估计中医院都系会吸纳嘅。咁另外咧就呢间中医院系一个香港嘅里程碑，亦都系一个。 香港一个好先进的医院来的，所以呢人才吸引人才一定会有，但我相信它主要呢都是会用回香港的中医人才为主的，因为现在香港来讲呢都有好多呢二十年毕业生啦，临床都已经有十几年那个经验啦，在十八区的中医院呢都有多高级医生超过十几年的嘛，他们一定那个水平呢应该临床上面都会做得到的。咁至于专科啊专病那些呢，当然呢有些专才呢应该都会吸纳的，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始终都是一间好具规模的中医院来的。 你怎么看现在香港的中医培训水平和内地比较是怎么比法？ 香港中医培训水平我相信呢就不会说不可以这样比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香港那个收学生起点都很高的。亦都是呢香港三家大学教育呢亦都是一个好世界知名的学府来的。它一定有一个好好的要求在这里。我们那个香港三家大学的毕业学生呢基本上水平很高的。无论是将来它发展是做门诊啊做科研啊甚至乎在国外国升学呢其实呢同西医毕业的学生是没有分别的，香港的学生咁亦都是同国内那个毕业学生亦都是不会有任何输蚀的地方的，因为香港大家知道呢香港三间大学已经起点佢收生嗰个分野好高啦，第二佢一个接受整个培训呢是好系统化的，同埋佢哋呢我哋睇到呢二十几年呢香港培训出嚟的学生呢是水平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唔会觉得香港培训出嚟学生呢是有乜嘢会需要去比较啦。 咁仲有一个问题呢，你而家就有个中医院一个硬件喺度提供啦，咁你觉得长远香港嘅中医嘅发展去达到世界水平仲有啲咩嘅挑战係嚟緊即係中医业界係要面对或者要处理嘅？其实 哦，梗係呢香港而家呢间中医院呢我相信呢佢係就呢个科研方面，我可以同俾個信息咧，即係其實咧，香港嗰個中醫嘅科研方面水平都好高嘅。我哋見到香港大學啊、浸會大學嘅佢科研團隊咧，不斷喺外世界有權威嘅醫學雜誌咧發表好多相關嘅學術水平高嘅文章嘅。所以咧，我哋香港嘅中醫水平嘅話咧，應該係越嚟越走向世界化嘅。而且呢間中醫院咧，可能會希我哋係期望嘅帶動到香港整個中醫發展咧，係可以影響到整個世界嘅。因為我哋知道中醫咧係我哋中國嘅好一個好優秀嘅文化嚟噶嘛。咁藉住香港呢個窗口咧，我相信咧香港呢間中醫係純中醫嘅。咁而純中醫咧喺外國嚟講咧，各地咧都係好需要呢個純中醫嗰個發展，所以呢個應該係一個旗艦店嘅旗艦角色嘅中醫院嚟嘅。 明白，好多謝曬啊，陳永光，多謝你嚇，就係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嘅會長嚟噶。聽聽新聞先， 唔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今年至今，海關共檢獲超過2億1400萬支懷疑私煙，以數量計已超越去年全年嘅私煙檢獲量。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帶嚟驟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屯門、元朗同埋大埔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日間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太古城，而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罗福道，龙翔道去狮隧龙尾天雅苑，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加音屏，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是慢车，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彩虹道。而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也是车多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住联合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梳士巴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四海大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一段也是车多，龙尾一直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消防抢救中心。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翻上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在新界区，大埔公路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与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鹤鸣。 时间嚟到晚上嘅7:08啊，咁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鹤鸣咧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噶。黄鹤鸣啊，咁有冇听过一啲嘅人朋友啊，去到读呢个夜中学呢？ 以前咧，特別睇戲都聽好多時咧，即係啊，有啲嘅成年人咧就放咗工咧，就係反而翻夜學嚇，咁、就去夜晚去讀書啦。甚至我以前記得睇啲戲啲橋段係翻夜學嗰陣時就識咗另一半，咁啊拍埋拖，咁嗰啲愛情故事都有嘅。咁啊，而家好似就呢一個翻夜學呢個咁嘅詞匯，又好似少聽咗啊，即係少咗聽人話翻放咗工翻夜學呢樣嘢。 系，咁都始终咧就系夜中学，正如你所讲啦，即系俾咗好多在职人士一啲嘅进修嘅机会嘅。 系， 咁但系即系而家个升学嘅出路都叫做越嚟越多元化啦，吓唔同种类嘅院校咧都有啦。咁又好似真系咧，呢个夜中学嘅一啲收生情况都出现咗一啲嘅困难啦。咁所以都见到咧，最近啦吓。就是做了夜校接近18年的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咁就寻日呢就宣布就话呢下学年呢就会停办属下五间的夜中学同埋呢英文专业进修课程。咁将会有呢几百名的学生呢受到影响的。咁有啲学生想继续呢个读书的话呢，咁都而家港专呢就话会转介佢哋呢就去到路德会嗰度呢就报读返同类嘅课程啦。咁睇返呢其实呢个嘅港专啦，咁就佢2003年咧就系接办咗一啲嘅前政府官立夜校嘅课程啊，咁并且咧其实政府咧有一个嘅叫做所谓指定夜间成人教育课程资助计划噶，咁其实咧就系啲学生咧，咁其实符合一定嘅要求啦，咁啊有一定嘅水平嘅出席率都可以咧系攞翻咧就系一。 部分嘅學費嘅嚇。咁如就算咧有啲嘅經濟困難嘅學生咧，都可以透過一啲免入息審查嘅貸款計劃咧，都可以咧係借翻學費咧去到讀呢啲嘅夜中學嘅。咁而呢個港專咧，2005年開始咧都成為咗呢個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嘅啲認可辦學機構啦。咁但係啊，點樣為之就停辦今次幾間嘅夜中學咧？咁就因為咧，因為呢個嘅資助計劃就5年一個週期噶嘛嚇。咁而咧，今個學年完之後咧，就會屆滿噶啦。咁而教育局就確認到咧，港專係冇提出新一個週期5年週期嘅一個資助申請啊。咁意味住港專咧就將會停辦呢5所嘅夜中學噶啦。咁而呢5所夜中學咧，通常都係揾一啲現存嘅官立中學校舍啦，嚟到開辦啦，咁譬如話係伊麗莎白中學等等咧，都係有咧，即係港專管理嘅啲夜中學嘅。咁睇嚟咧，就呢件事件發生咧，都會影響好多咧，就係本來讀緊夜中學嘅同學咧，咁就可能都要諗下啊，究竟係咪去跟第二啲院校去到繼續上堂啊？同埋佢哋嘅升學前路會唔會出現咗問題咧？ 係啊，即係雖然話好似夜中學呢、這個。詞彙好似少聽人講，但係頭先都講啦，其實都依然有幾百名嘅學生受影響，即係證明係有呢個需要嘅。實情雖然而家特別而家我哋所謂知識型經濟，即係基本上無論你係咩階層、咩工作背景咧，都需要有相當嘅教育先至得。咁但係可能種種嘅原因，譬如佢後生嗰陣時咧冇機會接受一個正統嘅中學嘅教育。咁而家出嚟做事啦，但系都希望咧有个上进心，咪可以继续咧系读翻个书，读翻中学。咁一定要有咁嘅渠道咧，先可以令到呢啲出嚟投身社会嘅成年人啦，系可以咧系继续佢嘅学业啊。咁所以呢一个港专佢停办咗呢个夜中咧夜学咧，咁我觉得系其实虽可能影响嘅。市民的数目可能我们感觉就可能未必那么多，但是真的切切实实受影响的人，那他怎么算呢？其实社会都要考虑回。 港专就出了一个新闻稿的，就说就为了配合教育局的政策和自资专上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就较早前就制定了一个策略性的发展计划，现在就说全力聚焦发展去推动这个职业专才教育的课程，为迈向这个专业进修大学的目标而努力，所以咧就系决定咧就停办呢个夜中学啦。咁而咧佢哋嘅校长啊陈卓希咧都系接受过一啲传媒访问啦。咁就形容呢个停办课程系一个艰难嘅决定啊。亦都讲到话咧近年嘅报读人数持续下降啦。嗱，而家5间夜中学啊嘛，咁啊总数几百名学生，其实每级咧得20-30人嘅啫吓。咁而适逢咧呢个资助期咧就系届满啦，咁所以就决定咧就唔再申请资助去到承办呢个夜中学啦。咁会唔会都系一啲嘅学生损失呢？咁喺呢度咧都呼吁各位听众啦。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嘅读过夜中学嘅经验啊，又或者系而家系学生啊，或者系屋企人有呢啲嘅读夜中学嘅经验啊，觉得夜中学喺香港社会嗰个嘅地位价值系点样嘅咧？吓，而家有一啲嘅承办商去到停办课程，是咪一个可惜呢？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同我哋咧一起倾下。嗱，电话旁边请嚟咧就系今次将会咧系接收部分嘅港专夜中学学生嘅香港路德会持续进修教育部嘅总干事啊张律健啊，张律健你好。 系你好啊，陆生。 系你好啊，吓，仲有黄学明喺度啊。咁首先问下你关于即系实际嗰啲安排先啦。咁其实而家港专都话咧就会转介即部分嘅同学咧就过嚟你哋路德会持续进修教育部啦。咁嗰个实际操作会系点啊？ 哦，其实系咁样嘅。咁我哋香港路德会咧，即系呢个办学团体咧，我哋就有5间嘅夜校啦，系属于我哋持续进修教育部嘅。咁5间夜校咧就分布喺元朗啦、屯門啦、荃灣啦、沙田同埋將軍澳。咁係遺憾咧，就係九龍區就好似咧係冇我哋嘅夜校喺度咁樣。咁港專嘅負責人咧，前一兩個星期度咧就聯絡我哋，咁就問我哋咧會唔會咧可以咧都會即係想辦法幫一幫佢哋嘅同學接收佢哋咧。如果佢哋有興趣想讀繼續升學嘅，即係升讀夜校嘅話咧，就嚟我哋嗰度咧係登記報名咁樣。 咁我哋原则上都十分欢迎嘅，因为我都系即系办教育办嘢后好多年经验啦。咁我哋都只不过咧系一个心系一个志在系帮啲年青人啊，或者帮啲成年人咧系希望完成呢个高中嘅一个教育。咁所以我哋都系好乐意帮助，而且咧我哋仲可能会因应佢哋嘅需要咧。譬如我哋本身冇开中一中二嘅，我哋都谂住咧系加开中一中二，咁亦都咧系会有啲选修科目咧，我哋都会再伸延一下，即系再丰富啲，去咧系迁就或者系帮助咧系港专想升读嘅同学。咁我哋会喺下个星期一，即系七月五号啦，就喺我哋荃湾嘅学校咧。嘅夜校咧，就有一个简介会啦。咁咧会将我哋嘅情况咧，好清楚咁样介绍俾啲同学知道，即系港专嘅同学。咁然后咧等佢哋消化咗，或者都清楚我哋嘅情况啦。学费啊、时间啊、科目啊、地区啊咁样，咁佢哋自己咧做一个决定。我哋咧系可以咧系。基本上我哋可以全部接收晒所有嘅同学嘅，如果佢愿意嚟嘅话，就系咁啦。 但以往即系譬如一啲港专有开嘅课程，但系可能有冇一啲情况系你哋未必开，咁可能要如果下学年咧就要接收晒呢啲嘅同学，可能我都好多嘅适应嘅工作要做，系咪 啊？其实嗰、那个完全冇咩问题嘅，因为咧我哋夜校本身嗰、那个时间或者制度咧好相似。咁都系一个星期翻五晚啦，咁大概系七点至到十点 around 呢三个钟头时间啦。咁然后咧就系、是、嗰、那个四科嘅必修科啦，再加啲嘅选修科。而选修科咧港专就有六科嘅，我哋都有九科。咁咧应该系涵括晒咧佢哋所开嘅科目，即系所以我哋唯一嘅一个对同学嚟讲，佢哋要考虑咧，就系个地区嘅分布咯。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我哋学校咧多数都系新界嘅地方。咁咧，于是乎咧，如果喺呢个伊利沙伯或者系出边深水埗读紧嘅港专以后嘅同学咧，佢哋转过嚟嘅时候咧，嗰、那个班别啊、制度啊、选修嘅科目应该唔大问题，系唯一就系个地区性咧，可能咧。会带嚟佢哋少少咧系不便咁样啦， 系呢个都正正我想问就系，因为似乎好多嘅，譬如佢读书，可能日头佢啲工作可能都喺市区啦。咁其实佢放咗工，跟住再如果原身喺九龙，咁可能会方便，但系如果入到新界，可能对一啲嘅学生就会有一个嘅困难喺度啦，系嘛？ 即系其实会唔会考虑话，即系接收翻本身港专营运嗰啲嘅官中嘅地址喺嗰啲学校嗰度开夜班啊？会唔会？ 系嗱，我最新收到嘅情况系咁样嘅，因为我哋。啱啱头先可能主持人你都有讲过啦，啱啱系五年一次咧，即近年吓系五年一次咧，系好似系落标咁样嘅情况咧，嚟睇下咧边啲嘅办学团体咧系可以申办呢个官中嘅一个夜校，因为我哋咧老德会系用自己嘅学校咧系做呢个指定嘅教学中心，咁但系港专咧就系用呢个官中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冇諗到港專會停辦啦，會今次會冇落標，所以我哋本身咧亦都冇落到標咧，即係亦都冇即係諗住咧係可以接辦呢、這個官中嘅夜中學咁樣，所以我哋都冇落到標嘅。咁我哋今日收到教育局咧俾我哋嘅一個補充嘅一個標書。佢话咧可以俾仲有三间嘅官中咧系俾我哋拣嘅，咁系包括咗咧系九龙工业啦，河东啦，即系喺香港区嘅，咁另外一间咧就系、是、仲有一间咧就应该粉岭官立中学，咁因为嗰个地区嘅问题咧，我哋可能会系只系想再继续申请多一间至到两间咁样咯，咁。但是有一啲嘅官中咧，个名唔见咗啦，咁我哋就唔知道嗰个情况咧，系究竟有其他办学团体系申请咗啊，定系话 本身是教育局是放弃了这间学校呢咁样个详细情况咁样。 啊张律健不如都同你倾返呢即係办夜中学嘅一啲整体情况啦。因为见到港专嘅校长呢、啊、就同过一啲传媒去话啊近年呢即係报读嘅人数就持续下降啊。咁而家五间学校呢就几百名学生其实讲緊每级呢就二三十人嘅啫。咁对于一啲营运夜校嚟讲呢即係其实可能係有啲困难喺度。你哋嘅情况又是怎樣？有沒有收生困難呢？ 是，絕對是有這個困難的。根據那個教育局的數字呢2019年2019-2020 年呢這個讀夜校的人數呢是1031人，這個數字很準的，即是在官方的數字得回來的。那在1031人裡面呢就主要呢就是我們那十幾二十間的夜校呢就去收啲學生啦，咁你都可以想象到那個情況都會好困難。譬如我哋五間夜校，我哋大概係收咗600人，即係600幾個人到啦，即係喺嗰個年度嚇。咁於是乎我哋喺嗰個，而且我哋不嬲咧係冇政府嘅資助，政府係資助啲學生，嗰啲同學咧可以係喺學費嘅資助咧有三成。五成或者是十成的資助，但是對學校呢完全當我們是私立學校一樣的，是完全呢是沒有一個資助，而我們可以生存到呢只不過因為在我們呢自己屬會的學校，即是路德會的學校呢，因為呢它有一個豁免的租金給我們，校董會呢是豁免我們的租金，所以呢我們才可以呢勉強營運到了。又例如我們會用很多的方法，例如呢我哋有九科选修科，咁我哋每一间夜校咧唔可以咧全部都开啲九科，我哋只系可以咧喺五间嘅夜校入边嘅其中嗰个地理位置最好嘅一间咧，就喺嗰度咧开晒啦。咁然后咧咁多间夜校嘅学生咧都要嚟呢一间夜校咧系上嗰个选修科，就有咁嘅情况。咁另外仲有好多灵活嘅措施，可能譬如话我哋系可以有。单一科的一个选择的，即是同学可以修读一科的啫，因为视乎他们的需要咯。所以呢我们可能自己觉得是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我们灵活一点咯，好似一个野猫式咁样，一个游击战咁样。 即系当然，你哋就有好多呢啲即系资源整合嘅一啲做法啦。咁但系真系收生少啊，会唔会真系令到你哋嘅营运系出现困难？即系港专就不幸要停办啦，你哋有冇一个或者系有冇考虑过咧？都可能 我哋系即系为咗一个一个社会服务嘅一个，因为我哋其实譬如我哋老一会啦，都有香港社会嗰、那个社区服务处啦，咁再加上我哋一个嗰、那个教育咧，我哋个理念都系希望话系帮嗰啲同学，咁因为我哋已经。远离咗一个一个可以赚钱有利润嘅一个期望噶啦，即系我哋好多年前可能讲紧二十几年前90年代咧系最蓬勃嘅时候，咁嗰时一间嘢可能分分钟20几班啊咁样咧，咁嗰时嗰个运作咧就真系可以咧即系有一啲营运嘅一个利润出现啦，咁但系今时今日或者近呢几年咧已经其实咧系。即系放弃咗嗰一个谂法，而只不过咧系出自一个咧，点样去帮啲同学去完成一个高中嘅课程啊？点样帮佢第二次教育啊？俾个提供一个机会俾佢哋。所以我哋都好好彩，咁多年嚟讲咧，我哋都系只系做到一个叫做break even 咁样，即系都系话虽然就唔使话点样亏蚀，咁但系都呢、這个同呢个有利润咧已经系。即系远离咗噶啦，咁样。 不过都想问一下，即系翻夜学，就虽然话有收生困难，但系以你咁多年经验，其实个趋势系虽然话少，但系系咪其实枕住都依然系有一啲可能，虽然为数唔多嘅人咧，成年人啦，做都系需要有翻夜学嘅需求，定还是你睇个趋势，其实只会系越嚟越少，甚至可能去到若干年后，直情系社会根本完全唔需冇人需要读夜学咧，你觉得个趋势系点样？其实 我又觉得而家差唔多系一个最低点咯， 最低点 应该要而家呢一个 情況咧已經係一個，即係話唔會再跌到好多啦。呢個差唔多最基本去到咧最惡劣嘅情況。咁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夜後咧，其實真係好似阿黃生頭先所講咧，真係有一個一個好有個需求喺度嘅喎，有啲真係唔同種類嘅學生，你估都估唔到咧，係會出現喺夜校嗰度。 有冇啲例子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有冇啲學生嘅背景嘅故事可以同我哋講下咧？ 哦，都有好多嘅，譬如我哋嗱，我最欣賞咧，佢就係有啲，譬如話原來有啲同學咧，佢入校嗰時，佢讀中初中嘅時候咧，咁佢可能有啲俾人欺凌啊，俾同學欺凌，或者佢情緒有問題啊。啊！佢直情系日校咧，系读唔到，咁佢可能系绝学啦。啊！咁经过啲社工嘅介绍咧，咁佢入嚟我哋夜校嗰度读。咁佢由中四落去，真系我哋睇到佢个发展，由中四、中五、中六，咁一路读上嚟，而且咧，佢系有一个奋斗，有一个努力喺度咧。我哋都睇到咧，啊！佢真系又可以咧喺个 DSE 嗰度咧考到一定嘅分数咧。系后屘都系透过 Jupus 入到大学，我哋即系好开心见到呢一啲嘅同学咯。咁譬如有，例如我哋有一间夜校有个而家有一个五个小朋友嘅妈咪，有五个小朋友。咁佢咧都仍然嚟我哋去夜校嗰度系读紧系方法嘅。咁佢希望咧就系一路可以读上去咧，又系咧可以咧第日咧可以繼續讀大學嘅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好多唔同嘅例子咯。咁譬如話有一啲讀護理係即係想做護理工作，佢生涯規劃咧佢想轉工啊，但係咧佢以前可能係文科欠缺理科嘅科目，咁原來咧理科咧好多呢個物理化學生物嗰啲咧係唔可以自修嘅，即係唔可以用自修生去。報名嘅去報 DSE， 咁佢一定咧要透過我哋夜校咧去讀完咧，先至可以咧去考到 DSE 嘅一個分數咧。希望係轉工啊，或者轉到護士嘅課程啊咁樣。咁所以我眼見我哋做咁多年嘅夜校工作咧，甚至有一啲係喺啲嗰啲叫做可能係一啲守行為嗰啲朋友啦嚇，可能佢即係偶一犯錯嗰啲，咁但係咧，原來佢亦都可以透過一個咧夜校嘅進修咧，可以咧離開嗰、那個個地方咧，即係監管嘅地方咧，嚟我哋夜校嗰度進修，亦都可以得嘅。所以我睇到個需求一定有咯，即係可以係即系话会帮到一啲嘅同学。 系阿张立健都想问埋你咧，就而家嗰个政府嘅资助计划咧，系资助学生嘅吓，即系佢如果个学生咧系有呢个嘅入息嘅困难啊吓，即系有经济困难咧，可以资助翻佢嘅学费嘅一部分，以至即系唔同嘅比例啦。咁但系而家坊间有啲声音就话啊。其实净系资助学生够唔够咧？甚至资助埋即系营运嘅机构，例如你哋咁样，你嘅意见系点啊？ 我哋又其实有都一路咧同其他即系志趣相投嘅朋友啦，都喺度希望咧俾紧啲压力政府咧，就希望咧佢哋可以咧俾一个免费教育佢哋咯。即系我哋都好觉得啊，既然而家啲日校嗰啲同学由呢个中六以下咧都系免费教育嘅，咁点解？我哋呢一班夜校嘅同學，佢因為某啲嘅原因、某啲嘅機會咧，錯失咗高中或者其他嘅一個課程就讀嘅機會啦。咁如果今時今日佢又想翻嚟校園嘅話，我哋係咪都應該？而佢又有經濟嘅困難嘅話，我哋係咪？因為其實牽涉嘅人數好少， 特別我估計可能好大部分讀夜學嘅，亦都本身係來自低下階層，可能佢經濟都會係困難多啲嘅。 冇錯嚇。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係可以諗下、考慮下咧，會唔會咧連夜校咧都可以發展咗一個免費嘅教育咧咁樣。咁呢個係好。咁至於話學校，我哋當然希望佢有啲資助俾我哋，譬如話，我哋而家你見到有啲新嘅課程推出嚟嘅話咧， 時間關係啊，係同阿張力健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嚇，或者 好多謝你，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笔名卢峰于《苹果日报》撰写社论多年，亦是《苹果日报》的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的冯伟光，日前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消息说他获准以20万元保释，下个月26号到湾仔警署报到。冯伟光晚上离开湾仔警察总部，期间有传媒问他警方是否有告知哪些文章涉嫌违反国安法。冯伟光回应说感谢各位关心，然后登上私家车离开。警方国安处人员前晚在机场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拘捕冯伟光。据了解，他当时打算出境前往英国。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和社民连提出举办七一游行，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有关团体提出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举行聆讯。天水连线的林俊在聆讯前表示，对聆讯结果不敢抱太大期望，因为在疫情之下并没有试过举办合法集会或者游行。守护大屿联盟的谢世杰表示，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认为只用防疫为理由去阻拦民间社会的公民权利，因此提出上诉。社民连的陈宝莹表示，不能够轻易放弃香港人发声的机会，指出有太多不公义的事发生，香港人需要和平合法的机会表达意见。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隔离病房负压系统警报发生不明事件，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通报。上午7:35，中心医座大楼地下隔离病房的负压系统警报响起，显示其中一个病格的负压系统出现故障。当时没有职员在该病格工作，病房所有职员于警报响起之后，根据既定指引立即佩戴 N95 呼吸器，并且是将有关病格内的一名病人转到其他病格，以及彻底消毒涉事病格。机电工程署人员检查之后，证实事件属警报误鸣，已要求服务承办商跟进。有关病格的负压系统一直维持正常，没有增加感染风险。俄罗斯过去一日新增652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不治，是当地出现疫情以来最多，再多超过20600人确诊，累计近550万人染疫，134000多人死亡。莫斯科市长下令当地企业让30%未接种疫苗的雇员在家工作，餐厅都只能够让已接种疫苗或过去6个月内染疫之后康复的人士入内。俄罗斯从去年12月起免费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大约1.46亿人口中，目前只有2220万人已注射至少一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翻屯门嘅方向，近住大榄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青龙头。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稍微多车一些，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晚线内的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排到去蓝田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啦，界限街有渠务急修，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第三线封闭咗噶，经过的朋友啦，请小心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五十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香港真真正正未来的日子最大的深层次矛盾呢，都还是政治上的矛盾。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如果自己不搞定这一样东西，我们这个永远都是一个短板，一个缺口呢，有心人士呢会利用我们香港这个缺口呢，对我们国家造成很多在那个国安上的侵害，所以这一样东西更加要注视。 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五十年后。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鹤鸣。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咧，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咧就系决定停办下年度咧旗下五所夜中学同埋英文专修课程啊。阿黄鹤鸣啊，我哋头先都访问咗咧，就将会接收呢啲学生嘅路德会啦，持续进修教育啦吓。咁佢哋都讲咧，其实就近年咧，的确系即系收生少咗好多啊。佢哋已经唔忙咧，系收支平衡噶啦。咁但系又听到咧，佢哋即系讲好多呢啲夜中学学生嘅故事啦吓，即系包括好多可能系曾经犯过事啊，或者系半工读啊，又或者系即系好多一啲后屘可以成功咁考上大学嘅啲经历啦吓。咁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咁系咪政府再帮多啲定点咧？咁？ 我覺得政府絕對係有呢個責任去幫多啲，因為頭先路德會都講啦，即使你話少咧，都係依然社會枕住係有呢個需求，即因為有好多嘅人咧，因為種種原因咧，以前細個冇機會讀書，或者讀唔好，咁啊而家想發奮圖強讀書啦。咁政府其實應該要提供一個機會，就好似頭先路德會所講啦，同日校一樣。免費全資等呢一啲嘅學生，特別好多時呢啲嘅需要讀夜學嘅學生，可能係經濟比較貧困嘅，點解唔資助佢全面去讀呢？咁樣， 不如都揾嚟一位畢業生同我哋講下，究竟喺夜校嗰個經驗係點樣啦嚇。嗱、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揾到港專嘅夜校畢業生咧，葉嘉欣啊，葉嘉欣你好。 系你好， 都睇到报道咧，你有帮一啲嘅今次受影响嘅港专学生，想问一下你点样帮佢哋咧？ 作为今次呢个申诉大会咧，咁我就系港专嘅毕业生啦，咁我就系负责一个召集人嘅角色嘅。咁因为其实我一直以嚟咧都有同而家就读紧夜校嘅同学咧系联络嘅， 咁都聽講過佢哋有好多喺學業上嘅困難啊咁樣啦、啊。咁但係就今次咧就好突然嘅，因為我就係琴日先知道原來啊港專今次咁樣煞停咗夜校個嗰、那個、上堂啊，即係同啲同學講就話啊下學期就冇得讀書啦咁樣。咁所以我就同即係其他畢業生啊校友啊咁咧，就琴日去翻去伊麗莎白中學嗰個分校嗰度咧，就舉行咗一個申訴大會嘅咁樣咯，係啦，咁就希望幫啲同學啊協調下或者整合下佢哋嘅聲音啊咁樣，係啦，為佢哋爭取更多佢哋應有嘅權益咁樣咯。 對於港專呢個決定，你有咩嘅回應啊？ 首先我想即係澄清翻先啦，因為咧好多人可能對於夜校呢一個教育咧，都覺得可能係冇需要啊，或者係會覺得夜校嘅同學會有一個負面嘅印象，覺得佢哋係以前荒廢咗學業啊，或者係佢哋讀唔到書先至走去讀夜校。咁其實我想講翻，因為咧一直以嚟咧，我都有同啲同學接觸過咧，其實佢哋可能係因為當時讀中學嘅時候，身體上面有啲毛病啊，或者喺學校受到欺凌啊，或者有一啲咧係以前冇機會讀書啦，即係頭先都提過啦。咁可能佢哋退休之後想終身學習啊，活到老學到老咁樣樣都有嘅。咁所以其實夜校對於佢哋嚟講咧，可能係一個第二次嘅機會啦，或者係一個令佢哋可以力求上進啊，喺香港嘅社會度增加自己競爭力啊，或者追尋一啲夢想咁樣。所以其實夜校咧係一個好有存在價值嘅一個教育機構咁樣。咁我對於今次嚟講咧，港專嘅突然之間同啲同學喺呢個追夢嘅過程咁突然之間煞停咧，我其實係即係我都好難以接受啦。因為首先我哋收到封電郵入面咧，佢就話佢係因應呢個教育局嘅政策，係配合呢個發展而作出呢個策略性嘅決定。咁其實咧，之前我哋喺上一年喺港專嘅畢業禮入面咧，教育局嘅局長咧係有親臨我哋嘅畢業禮嘅，咁所以其實我都好難相信，即係一直以嚟咁支持我哋夜校嘅教育局咧，會突然之間即係有呢個咁樣嘅策略啦，咁樣。咁同埋咧，除咗即係呢一個傳疑之外咧，另外我覺得佢哋處理嘅手法就比較差啲咯。咁譬如佢哋即係我都聽嗰啲而家就讀緊嘅同學講咧，就話其實佢哋五月已經收到一啲消息，就話係已經係可能會停辦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哋一直以嚟打去學校嗰度去查詢翻啦，咁啊話點解仲未有人即係好似一如既往咁樣叫我哋交翻個留位費咧咁樣，咁呢啲一直都即係已經係有一啲比較奇怪嘅即係異樣嘅嘢咁樣發生咗，咁但係佢哋嘅查詢咧就一直咧就得唔到校方嘅正面回應啦，咁可能學校知唔以對啦，就一路咁推搪，咁直至到因為下個星期三咧就其實個學期就完結㗎啦，咁但係完結嘅前幾日咧。咁啊，直到琴日咧，先收到校方正式嘅電郵通知，就話今個學期咧，下一個學期咧，我哋就唔會再做噶啦，咁樣。咁變咗一班學生咧，我哋喺琴日嘅申訴大會咧，真係見到佢哋係聲淚俱下啦，即係覺得好彷徨啦，咁樣樣。咁佢哋校方另一個安排咧，就係話我哋會將你哋即係可能會轉去另一間學校咁樣。咁但係啲同學咧，其實最想咧就係喺翻伊麗莎白中學度去就讀，同埋係想原班老師去教翻，因為佢哋都覺得呢班老師係好有心去教佢哋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班學生咧突然間都好似變咗人球咁樣啦，俾人哋踢嚟踢去啦。咁佢哋都冇選擇嘅權利。縱使咧可能港專話佢會舉行呢個簡介會啦，咁但係佢只係offer 咗一個已經。即係提供咗一個確定咗嘅時間俾啲學生，咁啲學生如果萬一出席唔到，咁又點樣呢？咁今日我都睇到新聞上面咧，港專嗰邊都有回應嘅，咁佢就話唔能夠逐一去回應學生，咁但係除咗呢個簡介會之外，我唔知佢哋會唔會再開通更加多嘅渠道啦，俾啲學生有權利去選擇，同埋俾啲學生有權利去問啊咁樣樣咯。咁呢個我就覺得佢哋有比較即係做得唔係咁好嘅地方咯，係啦，所以都幾離譜咯，甚至我覺得啲學生係俾人買咗。 學生最具體普遍嗰句彷徨係咪就係頭先講，譬如校舍佢可能要去到好遠新界，嗰、那個係對佢不便，呢、這個係咪最主要佢哋彷徨嘅嘢定？ 其中一個咧，因為咧佢哋有啲日頭又要翻工嘅，咁其實琴日都有同學講咧，話一來一回可能甚至乎要去到成三個鐘，咁佢上堂嘅時間先係得三個鐘，咁其實係好唔合理，佢哋亦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咯，係啦係啦。 不如都簡介一下你自己喺港專讀書嘅生活啦，俾到啲咩你？你點解都覺得咁重要，需要保留住咧？ 我係 我记得我是17年毕业的，在港专，咁我自己都是在伊利沙伯呢一间分校嗰度毕业的，咁我由中五啦已经开始去读，咁读到中六咁样，咁透过考 DSE 咁成绩都唔错啦，考到24分，咁我就可以争取到我入到我梦想嘅大学，咁而家我喺香港理工大学度读紧护理系嘅，咁我出年就毕业噶啦，系啦，咁呢个夜校点解我会报读夜校呢？其实我喺呢个追梦，即系追护士梦呢个过程咧，我之前都有报读过唔同嘅护理学校嘅，咁但系咧，因为我系救济会考生嚟嘅，咁所以咧我学历唔系咁够啦，咁再加上咧年纪又大咗，咁即系系啦，咁啲即系我去唔同嘅护士学校咧，佢哋都唔会收我啦，咁就会质疑啦，你放低咗书包咁多年，你仲有冇能力做到呢样嘢噶咁样？咁另外咧，我都有其他途径嘅，譬如我有去报补习班，我谂住自修 DSE， 咁但系坊间有好多补习天王，即系补习班。佢哋都会有限个年龄嘅，咁佢哋就叫我填低咗啲资料啦，咁就话你翻屋企等消息啦咁样，咁点知咧到最终佢哋俾我嘅原因就系你年纪咁大，我哋都唔会收噶啦，可能惊你系其他补习社派嚟嘅间谍咁样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个系好崎岖嘅，咁同埋我再加上我自己日头又一定要翻工，因为我冇可能我冇咁多积蓄走去即系全职去读书啦，呢个系另外一个困难，咁所以我觉得咧夜校系可以帮到好多唔同嘅即系有呢一方面。困难嘅人咯，佢基本上系我最后一个机会嚟嘅。如果冇夜校咧，今日我系读唔到大学嘅。 Okay， 好啊，多谢晒叶嘉欣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个先啦。 唔该晒你，好好。 叶嘉欣咧就系一位港专夜校嘅毕业生啦。唔知有冇听众都有类似咁嘅经验，或者可以有啲咩嘅意见分享咧？嗱，电话旁边有梁先生喺度啊，听众梁先生， 你好啊，主持，请讲啦。我咧就系新移民嚟嘅，咁啊三十几年前咧，我就嚟到香港咧，一路打工一路读夜中学，喺圣利斯圣保罗由中一读到中七嘅。咁后来中学会考咧都攞到18分嘅，咁后来都考入咗大学嘅。咁我啲同学咧，仲有人喺圣史，唔系喺呢个岭南大学任职添，都系读夜校出身嘅。咁所以我觉得咧，作为一个新移民，香港嘅夜校咧，系俾我认识香港，系一个友善嘅香港，系俾人发展机会嘅香港。所以我觉得而家听呢个消息咧，虽然已经与我无关啦，但系我觉得港专咧系应该去坚持开翻呢五间夜中学。如果系资源有问题咧，就正如头先有嘉宾讲法，应该咧系要求政府咧系要资助翻夜中学嘅同学，同时资助翻办学机构去办翻呢啲夜中学，去唔好放弃咗社会底层嗰啲需要读夜中学又要去兼职打工嘅香港人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梁生嘅意见啦，都系另一个读夜中学嘅故事。 系啊，即系其实好感动啊，听到好多嘅头先听嘅经验分享，就系都仍然系好好学，系希望完成呢个所谓终身教育。咁所以再重复，政府其实应该可以再做多啲嘢去帮呢一班嘅学生。 经典广播剧《塔里的女人》， 我哋似乎从未真正活过，亦都从未试过领会真正嘅幸福。 卢浩荣， 佢究竟系爱我啊，抑或系爱护我呢？ 朱万子、领衔主演，7月1日开始，一齐重温《塔里的女人》。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阵时做错一个决定，就足以摧毁成个工程项目。例如喺法国，简单钻个地窿就搞到成个小镇都出晒事。 系啊，搞到啲新嘅建筑物倾侧晒，啲旧楼仲出现裂缝添。 如果飞到上外太空出现爆炸性事故，就更加得人惊添。 讲紧嘅系阿波罗13号啊！ 点解呢啲工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23时知》，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点30， 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49分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黄学明喺度啦。 好， 咁大家成日都讲咧，就系关注香港嘅住屋问题啊，究竟有冇地方可以做一啲嘅临时房屋啊，或者即系一啲叫做青年嘅房屋，咁可以俾一啲嘅有需要嘅人住住先咧，咁然之后先至再长远解决一啲嘅房屋问题咧。咁见到咧近排有一个组织咧有一啲嘅建议啊，就系咧香港发展研究基 金啊，咁當中有基金主席鄭耀棠啦，咁同埋係即係譬如係基金信託人陳婉嫻啊，即係以前工聯會嘅一啲都係著名嘅一啲政治人物啦。咁佢哋而家咧就就住咧呢個香港發展研究基金咧就作出咗啲建議啊，咁就話咧希望就倡議咧就喺香港嘅西岸嚇，咁即係邊度咧？即係葵涌貨櫃碼頭啦，又或者係屯門內河碼頭咧。就做一啲嘅青年村，同埋咧就係臨時居所同埋綜合社區咁樣嘅。長遠嚟講咧，都可以即係譬如透過呢啲嘅西岸嘅發展咧，就結合一啲內地啊、深圳一啲嘅大灣區嘅一啲有啲嘅叫做一啲結合咗一綜合嘅一啲發展咁解噶。咁究竟個建議係點嘅？不如我哋請佢哋一啲嘅代表嚟一齊同我哋傾下先，好嘛？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發展研究基金執委會嘅委員，亦都係咧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嘅副教授鄭炳雄教授啊。鄭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請你解釋一下呢個嘅建議先，好嘛？ 好啊，頭先提到咧，其實我哋呢個西岸呢個諗法咧，其實咧就係希望咧就有一個所謂路線圖啦，或者一個時間表啦。咁希望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咧，可以提供一啲唔同嘅一啲年青人嘅居所啦，創業嘅機會啦，亦都可以結合生態啊，同埋呢個科技創新咧，係畫一個藍圖咁樣，就令到有唔同嘅年青人啦，佢哋可以通過我哋有五個具體嘅地方或者五個區啦，嚟做一步一步咁發展嘅。咁有長中短期啦。咁喺短期嗰度咧，我哋希望咧就譬如喺葵涌嘅貨櫃碼頭啦，咁啊釋出一啲而家閒置嘅一啲碼頭嘅用地啦，咁結合變咗一個好似一個貨櫃用貨櫃組裝嘅形式咧，變咗一個青年村啦。咁另外一點咧，就喺屯門嘅內河碼頭嗰度咧，就可以有啲水上嘅一啲綜合嘅水陸嘅一啲社區咁樣，咁呢兩個就係短期嘅，咁另外兩個中期嘅發展咧，我哋希望可以同政府啦，包括係深圳嘅政府同埋香港嘅政府咧，去洽商，然後等佢哋發展一個所謂嘅共同發展嘅河套區啦。咁、那個河套區咧就係、是、以呢個綠色科技作為一個基礎，咁亦都可以提供一方面係住宅啦，一方面係可以一啲科研嘅一啲基地，俾兩岸嘅一啲人才咧去一齊去參與嘅。咁另外中期嘅發展咧，我哋諗緊就係、是、因為而家我哋知道咧，就喺呢、這個前海區啦，其實都慢慢喺嗰個基礎建設上面咧都成型，亦都有唔同嘅大廈起緊啦。咁但係咧，香港嘅年青人上去嘅機會咧，可能相對係比較唔係咁太吸引，原因就唔知點樣上去，亦都唔知有啲咩嘢嘅配套啦。咁我希望喺中期發展裏面咧，喺三年呢個所謂嘅規劃裏面咧，令到有更加多嘅一啲創新。尤其是在金融創新咧，同埋我呢方面咧就是、多少少嘅，亦都可以希望咧，即、就、係、是、做一個地方咧，佢哋可以興建一啲人才公寓啦，令到香港嘅年青人同埋深圳嘅年青人咧，係共同一齊發展一種新嘅經濟。咁長遠發展咧，我哋希望喺呢、這個東莞嘅交椅礁同埋交椅灣，以交椅礁作為中心啦，交椅灣附近咧一個比較大啲嘅區域咧，係作為一個。三個期有第一期同第二期同第三期嘅發展，咁分別係三年、五年同埋十年嘅一個發展，咁嗰個係一個比較大型啲嘅一個成個規劃嘅諗法。咁、 okay. 我哋估計呢個咁大型嘅規劃咧，其實個面積咧係等同於差唔多屯門咁大，咁、我哋估計可以約莫可以提供300,000個居住人口啦、就業機會啦，係200,000個嘅機會左右。大概呢個大嘅框架就咁樣嘅諗法嚇。 咁啊，鄭教授，不如都問一下你關於選址嘅問題啦。嗱，葵涌貨櫃碼頭起青年村，咁其實都之前都有唔同嘅團體啊人士都提過話，去到發展呢個葵涌貨櫃碼頭啦，以至到即係屯門內河碼頭。咁其實即係政府而家都話去到諗緊點樣規劃啦咁。咁但係你覺得即係譬如所謂香港嘅西岸啊，所謂去到發展呢啲嘅臨時房屋啊，以至到即係同內地嘅融合方面， 個地位，個即係個地方嗰個嘅價值喺邊度？點解係揀呢啲地方呢？ 首先我哋點解揀呢個地方呢？頭先正如所講啦，呢個係短期嘅發展方案嚟嘅，因為呢其實喺以往嗰幾年嘅討論啦、土地嘅啲辯論啦，同埋啲探討咧，其實往往咧就在於點樣去尋找土地。咁、我哋希望可以通過啲短期發展咧，因為地已經存在啦，喺葵涌貨櫃碼頭嗰度。只不過咧，我哋而家個使用嘅功能上面係不一樣，原因而家係貨櫃碼頭啊嘛。咁但係正如好多我哋參考好多外國例子呢，只要我哋有一個特別嘅處理呢，其實呢令到呢啲貨櫃箱呢、組裝箱呢，其實可以變咗一啲年青人嘅宿舍或者年青人嘅村青年村咁樣。咁令到好鼓勵更加多年青人好快咁佢已經有一個地方去落腳，甚至佢哋有啲交流啦，令到呢個地方呢係活著起嚟。咁呢個其實係好快即時做到嘅，因為我哋都參考過有好多唔同嘅興建方法啦。咁我諗可能你都知道啦，最近譬如最新嘅一啲科技咧，其實一日已經可以起到十層嘅咁樣嘅組合式嘅方法。咁所以喺時間上面咧係比較快啲嘅。咁呢個一個。另外喺屯門內河碼頭裏面咧，其實我哋就使用一個水上嘅一個組合。屋嘅形式，个意思咧就系好似喺啲等船上面咧，喺上面咧就摆两层或者三层高嘅一啲咁样嘅组合屋嘅形式。咁佢既唔涉及土地嘅要求啦，咁当然有一个停泊嘅处理啦，亦都有一啲管理上面嘅一啲要处理啦。咁但系就相对嚟讲系方便啲。正如你所讲，其实呢啲都唔系个新意思嚟嘅。以前都可能喺香港唔同人呢，当佢讨论土地嘅时候呢，佢哋都关注呢两个地方。只不过今日正我哋有少少唔一样嘅諗法，就话呢啲嘅方案呢都係即时可以做到。 嗯。 因为佢哋以前讨论嘅就係利用呢地呢重新发展又重新规划诸如此类。当然我唔係否定佢哋嘅说法。只不过我哋要有短中期嘛。咁、我哋希望可以喺呢兩個地方呢好快即時可以做到件事嘅時候呢，譬如我哋預計可能一年內啦，包括所有嘅興建啦、批准啦、諸如此類啦，可以做到。 你個目標係俾啲青年人去短期租用咁樣係咪？其實個 係啊，係啊，我哋初步嘅諗法就係、是、當然亦都有可能有啲小家庭佢想喺度做都得嘅。咁我諗個 mix， 我哋最主要就係希望可以青年人可以住喺裏面多啲，因為我哋鼓勵多啲青年人，因為而家最可能正如水深火熱咁諗啊嚇，啲青年人佢嘅需求會大啲咯，因為佢哋可能新結婚啊，或者想結婚啊，都冇地方住啊嘛，而家好多時。 但如果你話短期嘅話，佢超計又唔會話諗住喺嗰度。如果純粹一個短期嘅話，你可能期望佢喺嗰度落地生根、建立家庭 嘅 喎， 係嘛？嗱，我哋嘅意思就係話，可能所謂短期嘅意思係三年到五年嘅一個租約咯。咁、希望佢哋喺通過呢一個比較穩定嘅時間裏面咧，佢哋可以積聚到嘅財富啦，或者佢哋有創業嘅機會啦，俾佢哋一個比較穩定啲嘅一個地方去居住。咁我哋估計每一個地區呢，譬如話喺屯門同或者喺葵涌呢，都約莫有5000个单位左右，即係合共有10000个单位。 Okay. 一年內面即時提供10000个单位。咁、 okay. 其實而家喺香港其他地方、包括南昌街啊或者其他嗰啲都有類近嘅嘢，不過只個規模比較細啲。 Okay. 可能每一个地盘或者每个项目，大概提供300-400个单位咁咯。 OK， 好啊，唔该晒， 规模大啲嘅。 唔该晒，郑炳雄教授，多谢你吓。 好， 郑炳雄教授咧就系香港发展研究基金执委会嘅委员啦，亦都系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嘅副教授嚟噶。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都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阿黄鹤鸣咧就做评论员咧，就系都做到嚟到呢度啦。咁就今日都系最后一集咧，喺自由风做评论员啦。咁不如都请你讲下啦，即系同观众讲声，同听众讲声拜拜啦。 系啊，即系多谢呢个机会啦，都好唔舍得。咁啊，呢半年都学咗好多嘢。咁特別要多謝咧，其實就係收音機旁邊聽緊嘅聽眾，即係每次佢哋打嚟咧，我都係好珍惜呢個機會咧，同佢交流。因為一個社會要進步咧，必須要有正反意見嘅交鋒、思想嘅碰撞咧，呢個社會先會進步嘅。 亦都系呢个机会咧，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听到一啲社会忽略嘅一群嘅声音，譬如头先翻夜学嘅一啲学生，或者上星期我记得一啲工厦因为重建嘅逼迁嘅小商户，呢啲声音咧往往都系被忽略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平台，一个节目咧，令到呢啲嘅声音社会可以听到。咁亦都所以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把握我哋仲可以畅所欲言嘅机会咧。多啲繼續支持我哋呢一個節目。 好多謝曬黃漢明，有緣再見，拜拜。